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，8886-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问：“张祥葛在家不？”“ 在家，在家。”“ 住在什么地方？”“ 就在那小独楼啊，靠着东面，正招待客人。”“ 哪来的客人？”“ 都是大买卖家的东家和经理，可能呢，也耍钱呢。”“ 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人？”“ 没了，就是家属，还有我们总经理的夫人，还俩孩子，还有一个保姆，还有一个常使唤的老孙，别的人没了。”“ 有没有紧急电话和电铃？”“ 有，有，客厅里、卧室各地方都有，都在那桌子角安着。” 张作霖把这些事儿全摸清楚了，把他嘴给他堵上，留下俩人在这看着，愚者的就好像猫抓老鼠相似，是直扑小独楼。但是一推呀，门开着呢。你想，外边有高大的围墙，大门还有门卫，这门还用关吗？从来就没出过事儿，这也是粗心大意啊。张作霖在门上又留了两个人，让胡老板领着几个弟兄在外头巡逻放哨。他带着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四个人拉门进了屋，直接到东大厅。这东大厅放明刷亮，人家这有电灯照到屋里头，每个角落吊根针都能找着。而且宽阔豪华的大厅正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，铺着刷白的白台布，四个人各把一面正在这儿打牌，一副象牙的麻将稀里哗啦直响。借着电灯一照，这四位都是秃头亮饼，膘满肉肥呀。正座上边坐着一个人，能有40岁左右， 雪白的汗衫，打着领结，领带，背带，西服裤子，下巴看不清楚，手上戴着锃明刷亮的宝石戒指，嘴里头叼着蜜蜡的烟的嘴儿，插着洋烟卷儿，满面春风，连说带笑的正在这洗牌。那三位看年纪都超过60岁以上，一个个脑门子倍儿亮，什么模样？张作霖眉心细看，再一瞅旁边站着个人，挺大个，能有50来岁，服装打扮就是个下人，在这儿伺候局的，给大家倒倒水呀，包几个橘子啊，打打苹果皮呀，打杂的，很可能是门卫说的那个常使唤的人老孙。这屋里就5个人，张作霖冲着这哥几个一使眼色，推门他们进来了，那动作那个麻利呀，一人把一个，把枪一指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您说这不飞来横祸吗？在座的人根本都没合计这事儿，这简直是神话一般的，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当他们发现有几个陌生人眼露凶光，提着手枪把他们顶住的一刹那，简直是魂飞天外呀！别闹，站起来！包括那个老孙在内，5个人靠墙一溜全站好了。张作霖横拎着枪，先把那大个子叫过来，过来。 是是， 姓什么？ 姓孙。 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是下人，我在这正牢记。 到那边站去，不许动！胆敢喊叫，先崩了你！ 我不敢动，就是。 这位好像没尿裤子，站到旁边去了。张作霖拽出一个胖子来，一瞅这胖子脸上的肉嘣嘣直蹦，那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，体如筛糠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 饶命！好汉爷爷饶命！好汉爷爷饶命！ 少说废话，你姓什么？ 免贵姓，姓崔。 你是哪儿的？ 我们家开私房的。 哼，崔老板。张作霖在他身上一划了，翻出一块金表来，身上没有家伙，把表又给了他，那边去，靠墙站，不准声张，听见没？ 听见，听见。 他过去了，张作霖又叫过一个人，一瞅这位十足的烟鬼。眼圈青的，嘴唇是黑的，不过穿绸果断，那也是最有钱的人家。一问他，丝绸厂的总经理，翻翻身上，除了有点钱，没别的，让他站过一旁。又叫过一个来，造纸厂的，他们家开着好几个买卖，身上也没家伙，让他也站到那边去。张作霖想剩下一个了，就是穿汗衫西服裤的这位，甭问，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，张香葛。过来，这人真是张香葛。转过身来，冲着张作霖一点头，朋友，弟兄们。 张某人是交朋友的人，甭问。新年正月，弟兄们手头可能有点不富裕，这算不了什么，只管张嘴，只要开出个数目来，我绝不难为你们，要什么我给什么，大家何必动怒呢？请坐，请坐。张作霖冲着他点了点头。请问，您就是张祥葛，张董事长吗？ 啊，不错，正是鄙人。 好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找你来的，咱们是做个朋友呢，还是做个冤家？ 自然是愿意交朋友了，不过这朋友怎么说，冤家又怎么讲？ 要是朋友，请你大开方便之门，给兄弟我一个方便，我叫你怎么办你怎么办？要是冤家，不用我解释，你比我清楚的多。张作霖说着把掌中的签掂量掂量。 好，好，自然我愿意交朋友。 既然这样，咱们坐下讲话。 请，请，请。 张作霖就发现这个张祥葛 也害怕，也不自然，但比起那几个人来要镇定得多，也没冒汗，比较从容， 跟张作霖对面坐下。张祥葛先把烟拿出来了。 请吸烟？ 不，我不会。 那我抽一颗可以吗？ 可以。他自己点着一支。当他抽过两口之后，冲着张作霖点点头。 我这位朋友，既然咱们想交朋友，我想您就不能给我太难堪。这几位都是我在奉天的挚友，到我家来串门，遇上了这种麻烦，我觉得于心不忍。我能不能请示阁下，让他们也坐下的？ 好，可以。文列三位，请坐吧。这几位啊，连椅子都找不着了，瞅谁都撒脑袋，懵了都。好不容易把椅子找着了，规规矩矩往那儿一坐。张作霖让他们坐下之后，跟张祥葛说：“张董事长，久闻大名啊，恕我冒昧，今天这么晚了来打搅你。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麻烦你给我们办点事儿。” 行，行啊。但是我斗胆问一声，您 哦，问我可以。500年前咱俩还是一家，免贵我也姓张， 您台谱是 张作霖，字叫于庭。 张作霖没隐瞒。张祥葛听着这个名太熟悉了，张作霖， 哎呀， 莫非您就是赵家庙的保险队大队长，当初大闹新民府学习双田银行的就是您吧？ 不错，你也知道这个事儿。 哎呀，张大队长，久闻大名啊，轰雷贯耳，我羡慕的不得了，今日见着张大队长真是三生有幸。 别来这套。有幸不有幸的，你心里头别冒坏水就行。 那能那能，张德队长，你说吧，要叫我干什么？ 用钱您张嘴，哥几个随便拿，觉得拿不动我派车护送，钱我不在乎，我有的是钱。你说错了，我们不是为钱。 哦，那是为什么？ 想求你给办件事。你是不是李和银行的董事长，又是总经理？ 啊，对呀。 你们银行是不是有20支新型的手枪？听说这种枪叫什么插缩金筋大肚盒子枪， 对不？ 对呀，那种枪是世界第一流的新产品呢。 莫非张大队长喜欢枪吗？ 可以，用多少你说个数，我大力支持。不够用，我上德国给您买去。够朋友，痛快。多了我不用。你不有20支吗？能不能匀给我10支就足以了？ 行。你什么时候用？ 现在我就想用。我也不能强人所难，半夜三更的，对不对呢？这么办，我容期缓限，明天你就给办这个事儿，或者是中午，或者是过晌，枪必须拿到我们手里。另外麻烦麻烦你，子弹我们还需要1000发，能办到吗？ 能，能啊。 张大队长，这个条件不高， 那算不得什么。 这点小意思全当我孝敬张大队长的。 往后有什么困难您只管说。 你看这个人还真挺卡扯。张作霖满意地点点头。张祥葛又抽着两口烟就问张大队长，有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。 行。 请问张队长，您用这枪有什么用啊？是喜欢玩玩啊？是想装备保险队，还是有什么用？ 嗨， 明人不做暗事，我也不怕你走漏消息。我们打算借用这种新型的手枪，到马路湾去砸日本宪兵队。因为我们有10名弟兄现在被押在宪兵队，没有办法了，非得劫牢反狱把这人救出来，就为这个才来管你借枪。 是啊，是啊。那么您这10名弟兄怎么得罪日本人了？ 哎，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横行还用得罪吗？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找个什么借口也能收拾中国人呢。因为我弟兄们爱打仗，身上带俩钱儿，他们就起了疑心了，因此才给压起来。张作霖没敢说实话，就编了这么套词儿。 哦，要那么说问题不太大。 张队长，那咱就拖个人要出来得了呗，那何必兴师动众还得拿枪呢？ 张队长您听明白了啊， 我不是拉屎往回坐，我绝没反悔的意思。枪是接定了，也是送定了，我是替您担心。那日本宪兵队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，那宪兵队能打得了吗？ 围墙一丈多高，上面有五尺多高的电网啊，里边光东洋鬼子就300多人，一色是新式的装备，另外光那警犬就养着50多条，下人还有150-160个呀。对门是警察局，离着不到3里地是日本的大兵营，那里边自动报警、电铃、电话全都有啊。张队长，这太冒险了。张祥葛不愧是风尘老手，面对张作霖的几支枪从容镇定，说话有条不紊。张作霖对他印象挺好，只是不知他这心里头怎么琢磨的，不能放松警惕，所以呢仔细听着。似乎这张祥葛对张作霖等人还十分关心，不但答应借给他们枪，还替张作霖出主意想办法。张作霖也很受感动啊，就问他，董事长，你说我办这件事不稳妥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 有啊， 仅供张大队长参考。我在奉天不是1年了，我交的朋友比较多，像这种事情嘛，托外人不行。我有个亲侄子叫张德玉，住在城内中街鼓楼西3号，他是干什么呢？他自幼就到日本去留学，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啊，日语讲得相当好，也受到日本人的重视。现在在奉天日本人总领事馆里头办事。我提一个人，大概你有耳闻，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叫田中义一，我侄张德玉就给他当1等翻译官，随着田中形影不离。这田中呢，对我侄儿印象也挺好，是不是能通过他跟田中呢透透底？只要日本总领事一句话，我相信从宪兵队要出10个人来不能太费劲，是不是比您冒险砸宪兵队那要强得多呀？张作霖眼前一亮，心说真是个好主意，那当然是强得多了，那条路是没辙的办法了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也不能那么冒险去。张作霖乐了，董事长真是交朋友的人，不管事情做得到做不到，冲您这句话，张某感恩不尽。 哎呦，您别客气，别客气， 无处不交朋友嘛。像你们这些绿林好汉，我一向是非常羡慕的。张大队长，您看这样做行吗？ 当然行。 只是刚才的话，我没对你实说。既然你这么够朋友，我就不能隐瞒了。 哦，什么事儿？ 张作霖说，我这10名弟兄啊，不是因为打架进去的，其中我有个朋友，姓什么叫什么你甭问了，他到日本妓院，由于一个女人跟日本宪兵队的教导官，这人叫三木，发生了冲突了，一时失手把三木给打死了。为这个事，其他的人也受了株连，这才被押到日本宪兵队。